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欢迎你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上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四十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我回到了北京定居之后，郝淑文偶尔打电话给我，一般在他发生喜剧悲剧的时候，股票涨了跌了，跟老公分了，合了，再分。那个二溜子到底不安分，赚了钱，一半去赌，一半用在若干小三身上。郝淑文跟那个二溜子打了十年，落下二溜子在北京的两套房，原本是为豢养小三置下的。郝淑文租出去一套，自己住一套，不算富有，衣食无忧而已。我此刻也经历了婚姻惨败，跟父母住在一起。有一天，我正抱着一个大西瓜从超市出来，手机铃响了。我一手把瓜摁在腰上，另一只手拿出手机，一看是郝淑文的名字，我都半年没有他的消息了，便摁下接听键。郝淑文说：哎，告诉你个事儿，找到刘峰了。啊，太阳把停车场晒成了一个巨大的饼铛，我觉得自己被煎得吱吱作响。哎，小郝，待会儿我给你打回去啊。哎，别不行。你每次说待会儿打回来，可是你从来不打。西瓜正从我的腰往胯上滑，我站成了一棵歪脖子树，听小郝说了几句刘峰的消息。其实那年代那些人对于我都是上辈子的事了。刘峰由南漂改为北漂，1998年来到北京，让他开旅游公司的侄子收容了，给雇员做饭，打扫办公室，送机票车票，办公室白天办公，晚上一张折叠沙发拉开就是刘峰的床了。这就是侄子管吃管住的待遇。除此之外，一个月500块工资，上三险。那点钱，刘峰供老妈吃饭穿衣，供女儿上学。这都是我歪抱西瓜听郝淑文报告的。西瓜正从胯部往我大腿上滚，郝淑文建议我们叫上刘峰聚一聚。在北京 跟一个距自己10公里的人相聚，简直是世界上最艰难最漫长的旅行，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，不然西瓜就要滚到地上了。聚会地点是郝淑文的家，日子是星期六。进了门，我看见一座佛堂设置在玄关，墙上挂了两副唐卡，供着一盘火龙果和一盘橙子，佛龛下一边一个大花盆，栽着两棵金橘树，刚上了香，半屋子的烟，客厅里都辣眼。郝淑文的两居室就像一座小庙。客厅里已经先到了一个女客，居然是林丁丁。丁丁扑过来抱着我直跺脚撒娇，嘴里一个劲儿的小穗子小穗子小穗子。我看见浮在我肩上的头烫了满满的小卷儿，小卷下的头颅圆圆的一个瓜瓢。丁丁落发落的只剩着70岁的发型可选择了，他的脸还是相当嫩的，圆眼睛还可以问真的呀。我问丁丁什么时候回国的，他比划着小手告诉我他回来3-4天了，每天早晨3点准时被时差闹醒，还叫我看看他眼袋都下来了。我跟着郝淑文进厨房端果盘，问他是否疯了，既约了刘峰干嘛又约丁丁。郝淑文小声说，哎，丁丁离婚了，在国外给人当了几年保姆，最后找的这份工作还不错，帮一个香港富豪看空房子。哎，哪是房子，简直就是一座城堡，每层一架大三角钢琴，丁丁在里面训练爱国华人的孩子唱山歌民歌。我们端着茶和水果刚进客厅，丁丁笑着说，哼，不就是说我吗，还躲在厨房说呀。丁丁把脸转向我，小穗子，你想知道我什么直接问我好了。丁丁比过去爽快，几乎就是一个泼辣女人，哎哈哈笑，嗓门又大又毛躁，过去珍珠般的圆润的歌喉不知去了哪儿，反正有了点儿劳动人民的样子。其实我不是一点不知道林丁丁的国外生活的，她嫁的那个开快餐店的潮州人让丁丁吃了3年的鸡翅尖儿，因为快餐的炸鸡翅不能连带翅尖儿的，也让丁丁包了3年馄饨和春卷，10个手指头都皲裂了，还让丁丁看了3年她丈夫在豆芽鸡蛋炒米饭里加酱油，这是丁丁最看不下去的事。上海人哪受得了倒酱油的黑色蛋炒饭呢？最后丁丁吃够了也看够了，老板娘不要做了逃跑出来。他就读的成人学校老师为丁丁做主离婚，把离婚协议书送到潮州人的连锁快餐店。凉菜上桌的时候来了电话，郝淑文一听就乐了，对着电话说，告诉刘峰别为那1000块钱躲着不见面啊啊！放下电话，郝淑文解释，刘峰过去跟他借过10000块钱，用了10来年还上了9000。电话是刘峰的侄子打来请假的，说刘峰感冒今天就不来了。丁丁不在乎地笑了笑说，呵呵，谁让你告诉了佑峰我来了呢，留眼镜的话吃屎的把拉屎的还麻到了。 他说的刘眼镜是我们的首席中提琴手。丁丁学说刘眼镜多年前刻薄郝书文的话，表示过去是自己惹的事，应该是丁丁自己躲着刘峰的。过去林丁丁一句四川话不肯说，现在泼辣起来，四川脏话都说了，说完就自己大笑，哈哈哈，真是劳动人民了。丁丁啊，你过去是这种性格吗？郝书文狐疑地看着他问道。丁丁反问，啊，我过去不是这样吗？说完嘎嘎地笑起来，放下了做首长儿媳的包袱，也破碎了做歌唱家的梦，这就是解放了的丁丁。郝书文炒菜，我当二厨，他借助叮叮当当的锅铲声对我说道，哎，估计现在刘峰摸他，叮叮也不会叫救命了。我笑得很坏，刘峰摸叮叮的那只手，算刘峰局部的为国捐躯了。郝书文读懂了我的不良意识，补充了一句，现在让刘峰用那只假手摸，嘿嘿，估计人家也不干了。我说，哎，信佛的人都你这么刻薄吗？丁丁这时候在客厅里叫喊，哎，又说我呢吧，说我什么呢？这回是我和郝书文笑得嘎嘎响，不快乐的人都懂得我们这样的笑。放下了包袱，破碎了梦想，就是这种笑，笑我们曾经认真过的所有的事，前头没有值得期盼的好事，身后也没有留下值得自豪的遗忘，这是无价值的流年，也所剩不多，明明破罐子也破摔不起，摔了连破的都没了，这就是那种笑，就是热诚情愿邀请人家摸也没人摸了，既然最终没有人摸，那当时吝啬什么呢？反正最终要残剩，最终是狗剩，当时神圣什么？哈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笑，笑过，我们把那餐饭吃了一整夜，喝了两箱啤酒，男光棍没来，三个女光棍撒开了耍，喝到凌晨一点，郝书文拍了拍林丁丁的肩膀说，绕了一圈，最不该落单的丁丁也落了单了，现在刘峰现成了单身，再找回去也不晚呢。林丁丁皱了皱眉头笑起来，郝书文说，哎，怎么了？刘峰至少是个好人，好人现在是最稀有的。我说，什么稀有？这年头说谁好人就跟骂人一样。丁丁说，有谁比我丁丁更知道刘峰是好人的？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自从在王府井大街上见到了刘峰，我不知怎么就怀旧起来。刘峰的手机一直关机，我找到了刘峰侄子的公司，公司现在转行做安全监视软件，办公室在北京的最北面，铺张了整整一层楼。他侄子告诉我，刘峰已经不上班了，身体不好，在家歇着呢。我问， 刘峰是什么病啊？他侄子说，他也说不清，反正上了年纪，就是不得病也该退休了。刘峰的侄子还在忙的年龄，对于退休人员的生活方式是生疏的，也顾不得多管。他只说叔叔在家歇息有一年多了。这就是说刘峰有家了。那他家里有谁呢？据我所知，刘峰的女儿从山东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了，现在倒是自立了。他的老母亲早已去世。那在家里，刘峰是形影相吊，还生着病。我和刘峰的侄子谈开了，发现他侄子还是很健谈的。他说给他叔叔介绍过几个女人，都是山东老家来北京找工打的，叔叔都婉言拒绝了，让侄子别操心，就是有女人也是他照料伺候女方。终于有一天，刘峰请侄子到家里做客，侄子这才死了给他叔叔找女人的那份心。叔叔有个女人，还挺好看的一个女人，年纪倒是不轻了，不过还真不难看。那个女人不爱说话，嗨，不说话的女人本来就是三分美。他侄子很兴奋地告诉我，从刘峰侄子的公司出来，我就给郝书文打了电话，八卦一下刘峰的老来艳福。郝书文现在大部分日子是听这个大师那个高人讲经论道，好像对此事他已撒手，重在修来世了。听了我的八卦，郝书文那颗世俗心马上又活了，叫我跟他一块儿去堵刘峰的被窝，看看刘峰60多岁一只手被窝里还能捂个什么挺好看的女人。我们俩一核对地址，发现郝书文得到的刘峰的住址跟那位侄子给我的不一样，我们觉得好玩。老了，刘峰倒越来越神秘了。我们按照刘峰侄子给的地址找到机场辅路外的一片民房，刘峰刚出门，邻居都是能干活络的打工仔打工妹，够本事做了北京的移民，他们的儿女都从老家接来了。泥土铺的院子里随处可见孩子们的大小便。刘峰家的门上了锁，从窗帘缝看，刘峰的住处还倒像个冰的样子，没几样东西，每样东西都是绝对必须，而且收拾得一尘不染，一丝不苟，没有一点女人的痕迹。看我们俩在刘峰窗口窥测，刘峰的一个女邻居从露天锅台边用安徽北京话大喝一声，哎，你们找谁呀？老刘不在家。郝书文说，老刘不在，那我们就找老刘的老婆。那个邻居回答，老刘没有老婆。这年头，女朋友老婆都是一回事儿。这是我说的。那个邻居问，你们找哪个老刘啊？这个老刘就是单身一个人啊。我们一听傻了，刘峰也神秘得太离谱了吧。郝书文说，不可能，这个老刘是我们的老战友，我们知道他有女朋友。那个女邻居懒得理我们，干脆埋下头切菜。我们俩正要离开，一个40多岁的男民工 从路口回来，牵了两条德国黑背，种还挺纯的。男民工穿着一身迷彩服，大概给附近别墅的某家富豪当私人保安。女邻居对我们说，这个是老唐，是这里最老的住户，住了5年了，你们问老唐老刘到底有女人没有啊。老唐说，看是看见过一个女人，老刘生病的时候来的。我和郝淑文这才想起来，赶紧问刘峰生的是什么病。那个老唐说，好像是肠癌。我跟郝淑文赌被窝的心情马上没了。刘峰是那种躲起来病，躲起来痛，最后也躲起来死的人。健康的时候随你麻烦他，没了健康他绝不麻烦你。郝淑文问，那女的什么样子？老唐说，女的个头不高，瘦瘦小小的，看着也不显什么岁数，不过肯定不年轻了。我们问老唐，刘峰什么时候回来？老唐说不一定，化疗的时候刘峰就住在城里，这样离医院近些。我和郝淑文对看一眼，这就是为什么刘峰有两个住址。我把车开出去5-6公里，郝淑文都没有吭一声，最后还是我先说话了。哎呀，天快黑了，咱们就找个地方吃饭，顺便把堵车高峰也避过去。郝淑文说他不饿，我告诉他，在王府井大街见到的刘峰不像生大病的样子，看起来还挺精神的。我这是安慰我们两个人，其实我后悔那次没有及时招呼刘峰。郝淑文叹了一声说，唉，好人都没好报。我笑笑，以为他那一声长叹之后会多深刻呢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。万象众生，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。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，每天12点到12点半 ,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嗨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打开收音机，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跳水世界杯三米板决赛。现在出场的是甄优美，她优雅地走到板头，哇哦，踩板非常有力，空中姿态非常的优美，就看她的入水怎么样了。水呢？ 人生当然少不了激情与挑战，还有意外，但更少不了水。节约用水，从我开始。听，这是浅吟低唱；听，这是纵情高歌；听，这是轻声哭诉。 随手关上水龙头，节约